后，一点辣椒油解开了思乡愁，月上的尽头耳濡目染将心中流，东方之刚柔丢丢丢世界颤抖，快快闪开各路牛鬼蛇神，吐纳全书房接受内心的一针，我一气呵成打乱淡淡灰尘，表情高冷脱土之交，出位置引导人，思量不清净不按寻常的标准，我一鸣惊人从未忘记出身，血统草根你也蛮合理，有痛苦有孤独，关掉英雄的光束，只是个普通人，踩着理想的独木，用天赋用傲骨， at maximum volume.没时间 phone home， 宇宙无限浩大，什么任意导航选择地球，万有地吸引力，源不出生命力，侦测器在呼应，全面加速追击，这不是相信撞地球，而进行外表巨大瞳孔，我头好大动作卡卡，三秒前劝你爸妈家，眼神像披萨的口号多无价，暴走怪质的 NASA， 不信我存在在家，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臣服我或鼓励我，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，别对我不闻不问，地球明明有火星，我 rap the tap the tap the tap， pick up boom， ba da ba da boom。嘿，这世界不再太喧闹，太多自以为是太狂傲，说不就一次地面，不就一次地面 ，Let go， 我跟你不一样，万人的外星人。臣服我或鼓励我，第三的接触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，别因为你的无知又是否定我的能耐。

是他的梦想，爱不是他的专长，你头脑开始动荡。 保证不要试探我功力，当我发功出去，你会飞。 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你的小狗长大了吗？我的围巾还围着吗？我的相片都丢了吧？我见不到后面的吧？这个借口还不错吧？一把剪刀一堆废话，还不是想求求你回来吧？买过几类狼的兄弟，后一回头后一才行，虽然无关我的地基，胸口一吸我的地眼，人家你哭得耍耍气，心情就提得别过气，夜冬的来临夜降临，你外等来敢共爱我破衣，阿爹刚好是我不安，

放弃包办式教育，不要做要求者、指责者，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、帮助者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血虚萎黄、心烦不眠、眩晕心悸、肺燥咳嗽要调养。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，同仁堂果药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小丽。今天午后到傍晚，山区有雷阵雨，平原地区可能也会受到影响，夜间降雨会扩散到全市，双休日雨水还会频繁亮相，请注意关注临近预报。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，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，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3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或雷阵雨，南转东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预计下班时多云转阴，南风二三级，气温在29到27度之间。今天午后山区有降水，而且地质灾害风险较高，不适合登山。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。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调频102.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。 冬天